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？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，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记得交月费啦！大家可以以 PayMe、PayPal、Patreon 转数快，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。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。 今重要战役一百回，主持梁锦祥、铁男。第二嗱，我谂呢一次最紧要介绍嗰个就系个主要嗰个角色咧，就系无人机啦，即系下边啲话。咁原来而家世界上出口无人机最多，战役战争无人机系以色列个，即系呢个民族同埋呢个国家，真系大家真系唔可以睇小。 唔可以睇少，佢仲将啲无人机卖俾大陆添噶。 系啊，仲卖俾其实咧就今次嗰个战争咧，系几个国家嗰个无人机喺上边系测试紧嘅。 系，大家又试紧自己武器啦。 自己啲武器嘛。嗱，咁啊，铁男嗱，首先你讲个无人机个操作系点先咧？ 嗱，其实无人机嘅操作咧就系主要咧就系即系遥控嘅，同埋咧如果你讲以色列嗰只咧，佢 Harpies 咧，佢就系其实佢系攻击范围唔系好远嘅啫，有100km。咁100公里到嘅啫，咁同埋咧，佢都系要揾個人咧揸住部嘢去做嘅，即系揸住部嘢去 check 住啲嘢嘅。咁同埋咧，佢有個 opto 嘅叫做自動反雷達系統啊。咁就話咧，即系話如果有雷達揾到佢，佢就會咧自己咧去攻擊嗰個雷達嘅。咁啊，同埋咧，佢係自殺式，佢係直接懟落嚟度。咁啊，嗱有個好有個厲害咧，就話咧以色列話佢呢種武器厲害喺邊度咧？佢係可以喺攻擊之前嘅十秒左緊都仍然可以 abort， 即系 abort， 即系唔攻擊。 abort 就即系嗰個將個取消，將個行動取消。 啊，即係可以喺十秒內都我最後都取消到嘅，即係厲害喺呢度啦。咁但係咧，佢仲有一樣嘢咧，佢厲害咧就係佢攻擊咧唔係一定直線嘅，唔係話我支飛彈咁飛過嚟咁樣打你，唔係佢可以咁樣 vertical 咁直掉你都得嘅。咁所以咧變咗佢個攻擊嗰、那個即係準確度亦都好高嘅。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佢每一因為有個鏡頭拍住你，好似我哋航拍機一樣啦，佢拍住你噶嘛。咁變咗咧，佢攻擊成功嘅片段咧，就成為佢後來我嚟宣傳佢哋嘅即係嗰啲武器幾威武嗰種效果啦。咁所以今次你見到咧，亞塞拜疆咧係放咗好多片咧， 喺 YouTube 而家睇啦，大家睇到噶啦，即係嗰啲亞美亞士兵點驚法啊，點樣退縮法啊，係完全睇得到嘅。 係啊，如果你講我哋做一個即係戰爭嘅宣傳咧，係非常好。即係頭先我哋講嘅而家戰爭除咗係即係武器先進之外咧，仲有一個信息戰啦。咁呢個咧其實咧 宣傳戰 啊，宣傳戰啦。咁用呢啲宣傳咁話俾我聽，我啲武器幾勁？你睇你啲人好似劉毅咁啊，見喺我啲武器前面，咁你咪會驚咯，驚你咪會投降咯。但係咧喺今次嗰個你睇到以色列咧賣嗰啲武器咧。咁基本上就點解你話喂以色列其實好似蘇聯咁啦，兩邊都賣武器噶嘛？點解以色列就阿爾巴即係呢個阿塞拜疆買以色列武器，而呢個 阿 美尼亞唔幫以色列買咧？其實就唔係唔幫嘅，因為咧其實都幾貴嘅，一支咧成400萬港幣一支。 400萬就咁掟落去， 系啊，幾秒十秒就一支400萬。 喂，咁即係大家鬥掟錢嘅喎，即係其實一場 show hand 嚟嘅喎。 唔係，仲同埋咧，佢而家即係如果我哋Harpy 咧，即係舊式嗰只啦，佢係一架運輸車咧，可以擺到18支啊。咁可以同時間咧可以射曬出嚟。咁即係話咧，你照計啦，幾百萬十幾支，即係話咧，你冇翻咁上下金錢咧，你都好難。 就唔好玩啦，唔好落場啦，冇翻上下錢，冇落場啦。 咁咧就而家咧呢種戰爭咧，即係話咧，基本上我哋唔會再派人去打噶啦，大部分咧都係派呢啲，即係喺戰略上啦，即係一個戰略上嘅成果咧，我哋唔需要用人，盡量用呢啲無人機咧，已經可以做到一個特定效果啦。而家對嗰啲即係尤其是講防守緊要嗰啲咁樣嘅，即係嗰啲堡壘啊什麼 要塞 係要塞啦。基本上咧喺啲無人機嘅面前咧，基本上都係 廢嘅， 廢完全係冇嘅。 嗱，另外仲有一個咧係而家對二十一世紀個戰爭最大嘅啟示咩咧？坦克已經冇用啦。 所以我上次咪有講過以色列曾經揸架白夫長，咪頂住呢個敘利亞一整天人嘅。 咁啊咧，但系呢只咁劲咁出名嘅坦克车咧，英国都唔做噶啦。英国佬话我唔再做啲坦克车，即系你咁有名嘅坦克车都唔做，就知道其实坦克车喺嗰个战略上咧，其实已经系 过时啊，过时啊，过时啦。我谂好多嘢而家都过晒时啦，譬如大炮啦， 系啊， 吓。甚至戰鬥機啦，我少少懷疑戰鬥機都開始咩啦？ 大戰鬥機可以搭載啲武器啊嘛，咁就都 唔係咁你嗰啲，譬如你如果真係要炸咪轟炸機咯， 轟炸機又未必夠戰鬥機個速度嘛。咁、你高速咁飛喺上空飛放嗰啲，即係呢啲無人機都可以喺戰鬥機放噶嘛。 嗯， 同埋咧， 哦，即係戰鬥機上面再放無人機， 再放無人機係啊。咁變咗咁，因為咧佢尤其希臘呢只哈皮咧，佢攻擊範圍得100km咧。變咗佢有時要入到好深入敵人嗰個地陣地咧，先用到啊！所以變咗咧，飛機都仍然對佢哋有個搭載功能喺度嘅，嚇、 嗯， 嗰樣唔可以冇嘅， 嚇、嗯。 咁、但係你一樣嘢睇到就係、是，其實而家全世界嘅國家大部分都開始研發緊呢種咁樣嘅無人機咯。 嗱，我最記得咧就我哋以前提過咧，係日本咧喺第二次大戰犯咗一個好嚴重嘅錯誤啦。 係， 其一咧就係佢喺戰爭初期佢已經好用得好先進嘅航母技術啦。 係。 但就無厘頭整隻大和號出嚟， 威啊嘛！ 個資源係完全錯配曬。咁而家即係我諗全世界咧，如果係超級強國都要思考個問題，就係話我哋嘅資源應該點擺法。 唔係，同埋而家你見到咧，大部分即係先進國家咧，佢哋進即係佢哋嘅即係戰鬥嗰啲 team 咧，都係以少越少越好嘅，即係四五個夠，唔需要話一百幾廿人咁嘅啦，係四五個小隊咧，行動又即係個機動力又高，而且咧咪而家啲武器好細支噶嘛，但係 武器咪型化， 係咯，武器又好細支，但係殺傷力又好高大噶嘛，咁變咗咧，佢根本唔需要大唔坦克車，其實坦克車都廢又容易俾人見到目標，你幾條友仔咪咪埋埋咧，揸住啲可以連坦克車打爛嘅武器咧，咪仲好過你大堆人打。 嗯，咁、所以以後軍人係唔需要有啲咩嘅體力嘅訓練嘅，最緊要識用電腦啦。嗱，咁問題就嚟啦，呢只譬如呢只哈皮咧，佢嗰個殺傷力有幾強啊？ 佢殺傷力好似話去到唔記得唔知幾多噸，佢有個數據嘅，我唔記得咗。 嗯。 嚇、咁佢個殺傷力係可以對咗嗰啲咁嘅坦克車咧，如果一般坦克車咧，基本上都可以完全擊毀嘅。 嗯。嚇、坦克車隊冧冧。 隊冧㗎係啊。 咁佢有個特色喎，佢係自殺式嘅喎。 係，佢係自殺式。依個因為係小型啊嘛，依種係佢同嗰只長距離。 佢係咪同呢啲差唔多咁大隻 嘅？唔係，佢兩米嘅。唔係 ，Happy 就兩米，如果 Mini Happy 一米 都唔會長過我哋張台喎。 唔係兩米咯，兩米咯，依個唔係依個係 Happy，Mini Happy 就係啦 ，Mini Happy 就冇長過張台啲咁多。 哦， 即係兩隻嘅，因為佢一隻大一隻細嘅，細嗰只咧就係 Mini Happy 咧就新最新嘅，咁就唔係三角翼嘅，係佢嗰個咧就係可以搭咗十支嘅，咁樣就射出嘅時候咧係一支 飛彈嚟， 飛彈咁樣，但一飛出嘅時候咧。佢個上面有一節咧，就會好似翼咁樣轉咗出嚟嘅，就變成一個機翼咁樣嘅。佢就可以咧由喺個空中咧可以玩6個鐘頭，即係可以飛6個鐘嘅。所以變咗咧，佢要慢慢揾目標都得嘅。 哇！我諗你鋪意思你發啦。 但係唔係？但係你睇到成個戰局啦，呢場呢個即係又睇唔到阿美尼亞係真係輸得好緊要。因為咧雖然我頭先講啊，即係話你武器先進啫。咁你都用開用嗰啲舊式嘅方法㗎嘛？你有啲舊式方法，你仍然可以咧， 隧道啦，地底啦， 唔得隧道嘅剩。佢譬如話，咁啊，佢咪有佢最厲害咪嗰個叫做反雷達嗰個系統嘅，即係咧佢飛下，佢見到雷達 check 到佢，佢咧就會自動咧就追蹤你雷達嗰個位置就射你㗎嘛。咁然後咧，如果話咧阿美利亞用嘅方法點咧？用一啲普通嘅汽車，裝一啲雷達。就擺喺佢嗰啲飛彈嘅，即係佢啲S-300啊嗰啲，即係防空飛彈嗰啲，嗰啲策略飛彈嗰啲咁嘅範圍，就擺幾界度。咁變咗你嗰啲嘅自動飛到埋嚟嘅時候咧，會混亂咗咯。即係你會 shift 咗你嗰個 色。即係你有張良計。 係啦，我有過牆梯啦。咁樣令到咧Happy 即係嗰個殺傷力又唔係去到即係冇壓倒性咯。即係如果你話你咁勁，應該壓倒性喎，但係又冇去到壓倒性咯，就只係話你有個優勢。同埋咧，令到阿美利亞嗰啲 S-300同 S-400嗰啲咁嘅飛彈咧，就冇咗嗰個好即係。 因為飛彈要靠雷達噶嘛。 唔係靠雷，同埋佢嗰個冇咁放肆啊。同埋咧，用一樣嘢，Happy 有個厲害就咩咧？ 佢對俄羅斯嗰只俄羅斯一隻叫做咩 Pantsir S1 啊，即係嗰啲防空武力 嘅。講我哋啱啱會講嘅導演應該係。 係啊，佢咧就專門就係我哋防止即係佢嗰啲策略導彈咧，係被人哋空襲嘅，咁就擺喺部嘅附近嘅。但係因為佢哋係全部電腦化噶嘛，全部電腦化用電腦控制噶嘛，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個電腦咧就唔可以乜嘢都射噶嘛，咁佢就要 scan 即係 scan 嗰啲飛行物啦。咁就雀仔飛過去冇人射噶，咁就話咧，佢就會話咧，如果個物件太細同埋速度唔係太快嘅嘢咧，佢係 skip 咗嘅，佢係唔會理你嘅。咁就依一個咧，依一個咁樣嘅嘢咧，就變咗咧係以色列嘅 advantage， 即係佢嘅好處嘅佢嘅優點啦。就話咧，佢嘅 happiness 咧係可以飛得好慢，而且因為頭先我哋講話佢只係一米度啫嘛，一米度啫嘛，咁變咗你又唔係好大隻啊嘛，咁變咗咧喺蘇聯嗰個雷達嚟睇咧，就變咗佢唔係一 睇唔到 嘅，睇唔到就覺得佢唔係一個危險性嘅嘢嘅。咁結果咧大部分呢種防空炮火咧，即係呢個咁樣嘅 S1 同埋嗰個仲有個叫9K 唔知咩嗰兩隻防空武器咧，都完全咧發揮唔到作用。結果咧佢嘅 S300 嗰一啲咁嘅策略性嘅飛彈系統咧，就全部俾啲黑皮打中咗啦。咁咧，阿塞拜疆就將呢啲片咧就 show 曬出嚟啦，就話我幾花費你蘇聯嗰啲 S300 全部冧曬。 係咁呢個就刮咗俄羅斯一巴啦。 但俄羅斯好嬲喎，俄羅斯嗰個兵工廠嗰個老細咧出嚟話喎，唔係㗎，我哋啲飛彈係好勁啊，睇唔到打到啊。 唔係阿美娜又唔識用，因為好多鑊㗎啦。俄羅斯即係佢都嗱，咁呢度去睇睇啦。如果中國國安部有 mon 呢個節目嘅話咧。不要買那麼多俄羅斯武器啊，會攋嘢嘅。 現在中國大陸自己有一隻叫翼龍二號嘅， 係翼龍二號， 係翼龍二號嘅。 民雪仔最大戰場嗰度，大家都掃緊嘅，大家都喺度打緊嘅，即係無人機對無人機喎，呢個係。 同埋咧，佢呢只翼龍二號咧係抄以色列嘅。我咪話咧，1994年啦，1994好似就咧以色列即係賣咗啲無人機俾中國嘅。咁後來去到2005年咧，美國佬就話咧，因為佢嗰陣有個簽嗰個合約咧，就話咧，買啲無人機俾大陸咧，就有個要求嘅，就話當呢個無人機嘅系統 upgrade 嘅時候咧，以色列咧係無條件要將幫佢 upgrade 翻嘅。咁但係咧，咪2005年咧，美國咧就同以色列講咧，你唔可以將呢啲咁樣嘅科技，因為話呢個科技咧係有包含美國技術喺裏邊嘅，所以就唔應該賣俾大陸嘅。咁以色列咧就。冇再將賣俾美國，賣俾大陸嗰扎嘢咧，恰佢人。 我知嗱，講就咁啫，但係猶太佬咧就 做生意好叻嘅，即係表面上唔做啦，可能派條友過嚟恰佢啦。 係啊係啊，即係我哋唔知。我哋只能夠話我哋唔知 道，咁啊， 即係可能亦都有，可能真係唔賣，亦 都冇都唔頂， 係冇都唔頂，係嘛？ 冇都唔頂，但係有都唔平。 唉。 咁所以而家變咗大陸咪追住翼龍二號咯，都幾抽得嘅喎，聽講。 係啊，嗱咁除咗以色列呢隻自殺機之外，仲有一啲大型嘅自殺機噶嘛，土耳其嗰邊都有出嘅喎， 記得。係，土耳其嗰只叫 Barbara TN2 啊，就 T2 嗰只叫。 係。 咁嗰只咧TB2 啊，叫 Barbara TB2 啊。係。咁啊就係土耳其自己研發嘅，咁啊亦都話喺嗰個戰場上，又依場戰場咧。是用咗大量嘅呢隻飛彈嘅，但係呢隻飛彈咧，因為個價錢比以色列嘅平啊，咁所以咧變咗喺亞述拜疆，大部分嘅主力都係呢隻咯。 係咁大家喺後面嗰度睇到佢呢隻就爭好遠啦，呢、這個就因為太大隻啦，我相信。 同埋個設計唔夠 compact 啦，嚇同埋太大碌啊，嚇應該好容易俾蘇聯嗰啲嘢打落嚟，蘇聯嗰啲防空炮火咧，應該好容易打佢落嚟。 咁但係如果你話夾埋幾隻一齊出嘅話咧，就亞美亞嗰邊其實都好難招架咯。 係啊，因為佢哋不過就有咁睇嘅，因為咧S300佢哋嗰啲咁樣嘅即係策略性導彈咧，嗰啲長程導彈咧，佢哋出到咪一隻嘅，佢一出嘅時候咧都係12部出嘅嗰時，12部出咧 群一即係空群而出 啊嘛。因為佢個電腦系統咧係可以 control 12部呢啲。 哇！咁我想象嗰個場面都好鬼死壯觀喎，即係你講緊話，即係成幾千隻無人機係咁即係散出嚟咁打你話。 啊咁啊，唔係 S300咧，佢就即係亞美尼亞咧，佢就話啦，因為佢最後咧，佢哋喺蘇聯度咧攞只最新嘅叫做Iskander E 即係叫伊斯坎達爾E啊。咁咧佢攞8部嘅，每部咧就有2支飛彈嘅。咁啊喺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咁樣嘅武器之下咧，咁亞美尼亞咧亦都係守住咗嗰個攻勢嘅。咁所以 就後邊呢只啦， 係啦。咁所以其實有 呢只又係俄羅斯新出嘅攻擊性無人機啊。 啊 有啲好細隻嘅喎，你睇到呢啲 唔係佢哋睇緊美國啲，我上次我哋講美國佢哋嗰架無人機咧係手臂咁大啫嘛。而家以色列嘅 mini hippies 即係 hippies 咧，都大概有一米幾啊嘛。嗯、但係咁我你話緊美國上次喺嗰只嗰個節目介紹嗰只咧，佢嗰只同呢只差唔多大嘅啫，差唔多大啫、嗯，一次過可以掉幾千隻出嚟嘅。咁即係佢可以喺個空中咧，佢唔係轟炸你。在空中做嗰啲放呢啲飛機出嚟咧，一放咧係幾千隻飛出嚟。咁、嗯、所以而家你見到咧，我哋又而家話好多時啲無人機咧，又可以整啲燈飾啊咁樣，幾百隻喺度飄都唔會撞到咧。其實就係呢種咁樣嘅邏輯啦，即係呢種咁嘅系統啦。咁、嗯、所以其實咧，呢樣嘢喺軍用嗰度咧，其實已經係好普及，普及到點咧？普及到就話連啲民用都可以用到啦，係、 嗯、 咪？所以叫咗係。已經是不同的了，現在打架即是打仗。 是啊，咁如果我哋呢個節目成功的話咧，就我哋可以嚇喺個月費嗰度咧，就整一隻翻嚟喎。 整一隻翻，睇埋做咩？ 對付下啲人都好嘛。 飛去禮賓府望下。 哇！你咁講啊， 我影嘢開講航拍機，但都唔得嘅，因為咧如果你買玩開航拍機就知道啦。點解啲航拍機有啲貴有啲平，有啲平到好平嘅，幾嚿水都有玩嘅，功能差唔多。你只係話啊，可能佢個鏡頭。渣啲或者就其實唔係嘅，最主要係佢裏邊嘅系統啊，即係咧，譬如話點解貴啲嗰啲機功能差唔多，但係點解佢貴啲？因為咧佢個系統咧，佢嗰個航即係佢嗰個即係 GPS 啊，同埋佢所有嘅嘢啦，都係好頂級嘅。同埋咧，佢有個數據庫，即係話如果你揸譬如話航拍機咧，你喺香港玩同去台灣玩去歐洲玩咧，佢即時會將當地嘅禁飛區啊所有嘅資料咧都會匯曬去你部機裏邊。 哦， 咁變咗咧哪度不飛得幾高，哪度怎樣怎樣，它全部有曬嗰啲區域。 咁係咪代表佢可以穿過曬嗰啲即係障礙？ 穿過障礙唔係嗰個技術嚟嘅，嗰個你講你佢玩嗰個技術。嗯、但係如果唔係咧，如果你話但係話你話我有啲地方唔飛入得嘅，唔飛得嘅， 因為佢有軍事禁區。 軍事禁區或者航空禁區，有啲又可能唔係嘅，有啲淨係。 嗱，舉個例，譬如機場。 係啊， 機場就希斯路就出過幾單嘢嘅，就係嗰個航拍機入咗去嗰、那個。機場範圍係咁係搞到飛機要停飛嘅。 嗱，依只就唔怕啦。依只點解咧？佢係唔俾你入嘅啫，即係咧佢系統 download 咗嗰啲數據落嚟之後咧，佢話嗰度係譬如話嗰個禁飛。 咁你就搞嚟搞佢都入唔到。 佢入唔到，佢自己係 block 咗噶啦，唔入唔到嘅。同埋有用嘅有好處咧，就啦，佢啲咧個回航力好高嘅。即係咧，就算你話我飛咗出去，跟住你話我驚唔夠電翻嚟，唔會嘅。即係當唔好逆風啦。如果你一般情況之下咧，佢係。check 到自己的電量夠唔夠，佢就會自己即係翻翻嚟啦。 唉，越講我越頭暈啊，大佬！即係人咧，因為喺二十一世紀，我發覺都係要被淘汰嘅。 唔係，係好玩嘅。 啊，咁下一節翻嚟就講講呢次咧，即係可能係最大嘅輸家。咁最大嘅輸家係邊個咧？下一節翻嚟話俾大家聽。